嗨翻天，耶！ 各位大家朋友们晚上好，又是一个周末的晚上，哇，你我相见很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北京刮起了秋意的凉风啊，风非常的凉，你从我的发型也可以看出来，最近很凉爽，把我的头发都吹没了啊。丫丫你们晚上好啊，早看到你们守护在这次节目的开始之前了，其实这次你守候非常没有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直播间来了个特别的嘉宾啊，大家晚上好，我是许可啊，对，忘了说了，咱们啊这个节目呢，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 对，忘了每天这个最大这个最重要的这个 title 了啊。 对对对， 今天你刚说这个北京刮了一阵大风啊，这吹来的蓝天，而且你让我想到了，这已经是10月份倒数第二期的漫游嗨翻天的直播了吧。 是，怎么有什么特别的， 等我们下次再见面的时候就是11月份了 啊， 已经是这个2017年已经接近尾声了。 是， 突然有些伤感啊，不要伤感， 不知道大家在2017年的尾声 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 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不妨都说出来吧。 可能有一个未了心愿就是看我们的节目，而且今天我们的标题已经说了，全能女神来了，对吧？我一开始以为是我呢，后来发现我们这个嘉宾席上还闪亮的坐着我们今天的这位女神啊，那就隆重的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嘉欣，欢迎嘉欣。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欣。可是这个全能女神真的是我吗？我有点慌，听到这个 不要怀疑啊。对，我们这个漫游嗨翻天啊，不仅是有这个最火热的游戏，还有这个最年轻靓丽的每次请来的这个男神女神啊， 没错。 欢迎大家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982魔力工厂，或者在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来看我们这个漂亮华丽的演播室，以及我们这个惊艳的全能女神。 是，没错。那今天很多朋友都是咱们应该上午中午在群里闲聊了两句是吧，然后下午我就是很不好意思的睡觉了一下，然后咱们晚上又在节目中相见了啊，也包括空调之王啊。你为什么说女神啊，怎么了，我是长得太丑了是吧，他觉得说啊，把我们俩放在一块儿，他打了三个点，对对对。那其实我跟你说，今天咱们来的这个嘉宾特别的全能。为什么叫全能呢？你知道，因为第一次女孩本身涉猎游戏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对， 而且不仅涉猎游戏啊，涉足动漫啊，然后在很多的这个啊这个技能上啊技艺上都有所触及， 对、 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反正就是很全能。 对，这我得介绍一下、 啊、 首先对吧，从外貌上我们就已经看出来了、哎、我们嘉欣是一个，而且叫嘉欣的都是女生比较多对吧， 你确定吗？ 从港台的李嘉欣对吧，到我们坐在这里的王嘉欣， 哇哦 对吧，就是这个名字上就取胜了。而且呢这个嘉欣呢还是这个平时能歌善舞啊，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是这个舞蹈界的女神。 是、 哎、嗯，然后呢各种这个社团活动啊，在舞台上表现的是多彩才多艺，而且今天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精彩的演出啊、 嗯、 希望这个在哔哩哔哩上观看我们节目的，以及在这个路上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呢，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在后半时呢会给大家这个精彩的展示。 没错，其实今天嘉欣来的时候呢还在这个直播间导播间里边练了一会儿啊，非常动听、 哎、对、 啊、还有扫弦、啊、 这是什么呢、 啊、 我们先这个保留一下、啊、 先保留一下。 嗯， 那嘉欣你不妨先自己说一下、嗯、你大概是从多大接触的动漫或者游戏。 嗯，其实动漫我觉得大家应该特别小的时候就会 小蝌蚪找嘛， 对对对，被动的接受一下啊，就比如说电视台里面都会播一些动画片什么的。 嗯， 然后后来到了我记得能够看到那个其他自己选择动画片的时候，我就开始看 名侦探柯南。 哦， 对对对， 你的最爱。 对对对，因为其实小的时候看还是有点害怕的。 对，我想说，我小时候你就尤其是那个开头那个音乐是吧？ 对对对，还有那个黑衣人出现的时候，小黑 出现的时候只有脸，什么就是眼睛特大那种。 对对对， 害怕是那个就是开场那个门打开的时候。 对对，那个。 对对对对，好害怕那个。 对对对，真的挺吓人的。然后后来其实到了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就是在游戏的平台上面做主播跟主持，其实也就是涉猎了一点点。 游戏主播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啊，真的吗？但是我做的都是手游。就比如说像什么天天酷跑呀之类的，对对对， 这个剩下了。 酷跑也有这种比赛是吗？ 对对对，它有很多线下的一些比赛，包括像什么节奏大师啊之类的。 哇，这种也可以，就是竞也算是电竞是吧？ 但是主要是因为我吧手比较残，所以呢就没有办法进军 LOL。对对对， 所以适合这种益智类的。 是的，是的，是的。 哎，说说你做这个主播的这个经历，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玩的、有意思的这个？ 其实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去跟那些玩家接触，因为我们现在发现有很多战队啊，就像那些游戏的战队，那些玩家，其实你看他们在镜头前的时候都是特别低调。然后就只顾着打游戏，只要打一开始游戏了，他们就有自己的自我， 进入那个世界。 对对对对对，然后但是平常他们都特别低调，特别可爱，就是那种特别内敛的那种小男孩，特别逗。 对对对，一般玩游戏的就是 对 要有自我世界。 是，然后因为像我们学播音的人，就是聊天欲望比较强，播讲愿望比较强。 哎，你玩这个是什么呀？ 对对对， 怎么回事？ 然后在后台他们就经常会红脸，我就有一种被萌到的感觉。对对， 所以这些人还挺有趣的， 是他们挺有趣的。 那你这个动漫就是这个名侦探柯南是一直在追吗？ 其实小的时候因为看了那个黑衣人之后有一段时间不敢看，但是到了我上了研究生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还在追名侦探柯南。 哇， 对对对，把800多集看完了。对，而且我有一个癖好，就是我不喜欢看原声版的，我喜欢看中文配音版的。 哦，为什么？ 对，我也不知道， 真是难得呀。 真的原声版的我就会觉得没有我们的声优好听。 其实也是，现在回想起来，柯南我想象的还是小时候就是那个配音的那个声音。 对对对，然后一旦听到日语，就觉得好像是另外一个。 对对对，有很多动画片都是这样。你比如说咱们熟知的哆啦 A 梦，其实熟知的那个小叮当的声音也是那个国语配音的。你 对对对， 其实它好像是台湾版的，好像 是、 那个、是 的，是的， 对吧？ 是的， 是那个配音。我觉得记忆中还是那个声音。 对 对。那其实我觉得不知道嘉欣平常在上了学之后，包括这几年在上学的时候，业余时候都会干些什么呢？是属于什么类型的？ 我觉得我的类型跟可可的特别像。有两个可可，好吧。对， 没事没事，你说。 我们有两个可可，然后有三个处女座。 对，刚刚还说到了，说这个就是三个处女座可能会平时生活比较相像。 对对对，然后这个节目有可能今天就会遭到了大范围吐槽。 不会， 可能 还是 三个互相 diss 一下。 对， 是的，是的啊。然后平常其实就是比较宅了，喜欢自己干点别的。 是800集柯南吗？ 对对对，就是能把800集柯南看完，能把那个《甄嬛传》看个10遍，估计也就只有我们这种星座了。《 甄嬛传》的， 对对对。 那嘉欣是哪方的那人呢？是北方还是南方？ 南方， 师哥你猜一猜。 就是这首歌是吗？ 我是住在北方上学的，在南方长大的北方人， 好可怕！ 明白，就是血统是混的。 对，好洋气哦，这样一说。对，我是家里面是甘肃的，然后后来我是在深圳生的。 真的，我这个我都不知道， 对， 我一直以为你就是一个地道的南方姑娘。 真的吗？然后到了北京上学这几年，对， 而且我对深圳人的印象就是南方人里面偏北方人一点的。 对对对。 因为嘉欣长得就很像南方人， 比较水， 对对对， 对，但是大只就比较像北方人， 个子比较长得比较好，结合综合起来了，北方的这个对吧，大气温婉和南方的小家碧玉。 天哪，我觉得可可特别特别的谦虚。刚刚说到那个女神的话题，我就没好意思说。其实把我封为女神，是因为可可还没来，但她要一来，我就难以望其项背了。 头一次坐在嘉宾席里给我夸回来的时候，我。 我很幸福，而且 对对对， 而且嘉欣今天来这个背景音乐是最文艺的一期 啊，真的吗？ 嗯， 就是你知道吗？这首《南方姑娘》，咱们就来听一下。 嗯，好。 家乡 一首《南方姑娘》啊，这是我当时看着嘉欣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像南方， 嗯、 所以当时就找了。 哎，挺会选曲、嗯，而且在这样一个这个凉凉的秋意，听这么一首温婉的歌曲啊，突然觉得今天的节目像这个深夜情感节目， 对对， 不太像我们平时那个。 就是咱们这灯光有点亮，你知道吗？这个啊。 嗯，然后来之前嘉欣就问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我说是一个非常这个青春随意 对对对 洒脱的，然后来了这儿之后就成了一个文艺节目。 是，那这样，那嘉欣，你说都作为嘉宾来了，嘉欣，你平常最喜欢听谁的歌？嗯， 我平常其实，哎呀，这个问题问得我迅雷不及掩耳。我想想看啊， 嗯， 平常其实 涉猎比较广， 对，就是不固定听什么歌， 好听就听。 最让你洗脑的、 一首歌， 刷爆你耳朵的， 应该是老歌吧， 嗯， 就是那种特别有年代感的，比如说一路上有你呀、 哦、 至少还有你呀、 哦、 就是这种老歌我会挺喜欢的。 对，这种歌就是一直很喜欢听，然后每次听都有不一样的感觉。 对对对、 嗯、然后这歌手呢有没有固定喜欢的 歌手？其实在我特别年轻的时候 就是 你也是一个歌手 对，就前两年的时候特别特别喜欢就是韩国的一些女子组合的一些歌、 嗯、 对，就会听着他们的歌啊，各种舞动，各种 freestyle、 那个、是那个唱 Nobody 那个吗？ 对， Wonder Girls、 啊、 然后 Miss A、 啊、 然后这两个是我最喜欢的、 嗯、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最喜欢这两个都解散了后来我就开始喜欢少女时代、 啊、 最后发现少女时代 也 开始慢慢瓦解，现在只剩五个人了。 不，这是他们的趋势，跟你没有关系。 真的吗？ 对对对， 好的。 然后可能预示着我们的少女时代也在慢慢的过去 哦，真的是， 嗯，啊， 对对对， 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 嗯， 哎，刚刚说到这个游戏啊、 嗯、 就现在最火的这个王者荣耀，这个嘉欣平时玩不玩？ 啊，我还真的玩。 嗯， 对，但是 说说玩什么英雄。 嗯，我刚刚说到了啊，有个预告，我手比较残、 嗯、 所以呢我只能玩远程的。 嗯， 最喜欢玩的就是法师安琪拉。 哎，其实这不算手残，我最开始玩我觉得、 这个、 我觉得法师是最难的，因为他那个控其实你说就是比较适合远程嘛、 嗯、 就是他其实找那个位置其实挺难。 对对对，是的是的， 很容易被打死。 对，有的时候被那个钩子一勾过来、 哦、对啊，然后别人放个雷你就被定住。 对对对， 是 的， 还是挺讲究那个位置。 对，其实后期到团战的时候会比较占优势，他、 嗯、 可能在大家都在团的时候在旁边控一下， 发一个大炮， 对对对大家就就要成功了。 嗯，所以平时主要就是玩王者荣耀，还有什么别的游戏吗？ 嗯，其实还有一个品味特别独特我不知道， 品味特别独特， 对， 这个挺好， 说出来大家不知道会不会鄙视我。 嗯，来说 说、就是、 看我们这个网友有没有这个一起的这个战友、 嗯、 对，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人在玩大富翁。 大富翁， 对，大富翁 是一个充斥咱们基本算童年的一款很好玩的游戏。 是， 但是大富翁在我的印象里就是那个掷骰子走那个路是吗？ 就是那个， 对， 哦、就是那个。 对，他其实、啊、 你以为是什么？ 我以为还有另外一个 版本，买了几条铁路铁轨。 因为这个是我很小的时候，就是而且是和大家一起玩吧。还有 对对对 啊，对对对， 你那会儿那叫桌游。 叫棋牌 啊， 是吧？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走几步，然后他会告诉你退几格啊，或者往 是的是的， 就 包括像那个 UNO。那纸牌也是、 嗯、就是现在有 APP 版的， 有 APP 版 的，对，我现在在 APP 上玩、 啊、你这个战友很多，大家都这个很大的共鸣啊。 真的吗？ 我 特别喜欢， 对对对， 哇， 但是不喜欢线上玩，有这个网友说 是吗、嗯、但是线上玩还是挺有意思的，不过你会发现 能联机， 对 对 对、啊、但是跟你玩的基本上都是小学生 那王者荣耀也都是小学生。 真的吗？ 王者荣耀不是有好多就是这女大学生和小学生的主要阵地吗？ 对对对，因为我当时在玩大富翁的时候，有一次他有一个世界，就是他会有大家都在里面可以说话的、 嗯、 我就说了一句话，结果发现回我的都是小孩儿。 嗯，然后还有里面有大人在说，哎，什么小孩什么什么的逗啊，什么什么的，就小孩生气了，说，哼，什么什么，你才是小孩，就特别可爱。然后我还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癖好，就是我会在世界里面装作小孩在跟小孩聊天。 哦， 就比如说 跟你玩了， 对，跟他们发语音啊，然后什么的，小孩特别可爱，他还会送我礼物。 啊、 但是呢， 怎么学的呢？好好奇，来，就是我现在是对面的小孩，你怎么能这样？ 那你得先学一下，对对对。 大家今天在玩什么？ 就这种、哦、然后就因为小孩说话特别慢嘛。 我还没有写完作业。 对，我在拿妈妈的手机玩。 就那种、 哎、妈妈让你玩很久吗？我现在要上交手机了。 哦，那我们明天再见吧。 真的是这样对话是吧？ 哦，真的，就是有好多小孩都会说，哎呀，我要写作业了，在拿妈妈的手机玩，特别可爱。 哦、 但是这样说完之后，可能小朋友们都会不喜欢我。 哎，但这个今天嘉欣说完这大富翁，我也有点兴趣，你知道吗？ 对啊，发现了新的乐趣。 因为我之前很喜欢玩大富翁，但是桌游自从这大富翁淹没之后，你就没有地方能玩了。 对、 嗯，然后你还挺喜欢这种游戏，买几个铁轨，买几个房子。 对 呀、 啊， 是的。 我们不知道有这个手机版，您是也不知道 有手机版， 有手机版的， 对， 就叫大富翁。 对，大富翁九现在是。 哦， 对，因为其实大富翁我今天来的时候还查了一下、嗯、我想给我自己玩这个游戏找一个理由，结果就发现理由还是挺充分的。因为大富翁最早是一个美国的棋牌游戏、 嗯、 它是由一个美国的经济学的老师设计的一个课堂的道具、 嗯、 其实最早就是因为它里面会充斥很多经济原理，就比如说像那个概率也好，就像你刚刚说的概率、嗯、还有包括什么股市，还有一些什么涨价跌价呀，垄断啊什么的、 嗯、 其实跟经济相关特别大。 哦， 对， 你看大家其实一听就能知道嘉欣一定是个学霸。是吧嘉欣？ 没错， 我就想 人都研究生了好吗？ 对，我就特别想问问嘉欣，你小的时候也是这么一个学霸，你是一脉相传还是中间通过哪件事突然一下转变了？ 我觉得我可能属于怎么说呢，就是比较巧吧、 嗯、 就是我也不是一个很勤奋的人，但是我可能会想要找到这件事情的方法，然后就去在有限的时间之内用这种方法通过一个考试，就比如说像临时抱佛脚这种事情其实就是我干的。但是通常情况下就是比较巧吧，就是会找到一些方法。 其实这好像也算是处女座的一个优点、 嗯、 就是非常的会系统化， 嗯，对， 理论化，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非常有概念，这是一个怎么怎么怎么，所以就 是 也是一个学习能力，而且它还体现在收纳能力上。 哎，对， 是不是 各种收纳盒， 我特别爱收纳。 是的， 嗯，然后就喜欢把所有东西都整理分类，然后学习啊，或者是包括玩游戏啊，我也就是那个手机 APP， 对，然后按颜色分也行、 啊、 按功能分也行， 对对对， 就都行。 你这都病得太不轻了。按颜色分类 APP 真的有啊？ 你知道研发 APP 的人知道你们这些，那你把微信跟哪个搁一块儿？ 微信就可以跟信息搁在一起啊。 对， 绿的吧， 我是微信微博呀，这什么 QQ、嗯、就社交类的一起。 嗯， 然后那个支付宝是蓝色的嘛，好像就会有那个还有什么软件是蓝色的， 支付宝 就会搁在一起，然后学习类的搁在一起。 对对对， 哎，是不是你像 你 就 这 就 不懂， 是不理解我们的、 这个、 因为我们会有学习的软件啊， 对对对， 社交人，你那里面全是社交的软件是吗？ 那里边全是游戏的软件 啊，全是游戏的软件。 其实我觉得嘉欣今天带来特别好的一个游戏、嗯，就是大富翁啊，以后咱们这个跟大家咱们的水友们啊，在网上看直播的水友们，或者更多在开车听咱们广播的司机同志们啊，咱们可以在大富翁上见，是吧？ 没准 对对对， 没准哪次听到一个小奶音， 对对对， 不是小学生，是嘉欣。 对，一看嘉欣啊、 嗯，是的，是的。 你刚说这个大富翁游戏设计、 嗯， 其实我发现设计每个游戏的人都好厉害啊。 对。 就拿咱们玩这个王者荣耀或者是英雄联盟来说，里面每一个英雄他都有自己的故事啊、技能啊， 是的， 还有这个形象的设计，我觉得真挺厉害。 对对对、 嗯， 就是其实咱们只是在游戏里面按规则去玩的人， 对对对对， 但是 他们设计这个很缜密，你们 对对 对, 对， 他能想到所有的这些。 是的， 那你不觉得设计最缜密的游戏就是扑克牌吗？ 啊，对， 全世界流行、 哦、 各国不一样的玩法， 而且 就 是54张，然后玩出不同的花样， 对对对对， 还 是 变魔术。 对对对。 突然觉得我们要多一点才艺才行啊！ 没错， 对对对， 而且你看现在小孩都用这个手机进行社交、 嗯、 他们就玩王者荣耀，还有你刚刚说的大富翁。你像咱们小时候没有手机的时候，其实都是面对面的。你刚刚说这个时候、 嗯、 我突然也感慨这个变化。 对对对、嗯、我记得小的时候第一部游戏机应该就是那个 小霸王吗？ 用那个按钮摁的，然后里面有水，有圈、 哦、 然后要套圈的那个。 嘉欣这个入主机行列非常的早。 那会儿那个游戏机就是套圈儿， 这其实就是 PC 端嘛，是不是？就自己个人端 套圈儿是吗？ 对对对， 两个要把所有圈套 啊，是是是。 那个是你知道吗？对，那个是所有主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哦， 你知道吗？就基本啊，咱们这么说，就你要把红白机当做最早的话，那那个当然也是一款，我觉得掌机， 嗯， 就是主机最早的。 那个玩的好像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俄罗斯方、有俄罗斯方 块 那个块、 嗯， 那个叫啥呀？也叫掌机 FC 啊。 FC 我不知道专业术语，但是咱们就都玩过哪个， 是 吧？ 是的，是的。 然后之后 很多人说暴露年龄， 暴露。 嘉欣不是00后吗？是吧？ 对啊，00后啊，这都和小朋友玩大富翁的 自制泡泡机。嘉欣一来这话题就引爆了，你知道吗？尤其是泡泡糖的， 勾起了 真 的 吗？哦，泡泡糖，我记得了，当时小学的时候特别火，一个赛车游戏， 对，是吧？ 其实也是一个网瘾少女，是吧？ 还什么跑跑卡丁车？ 后来就有啊，对对对，泡泡糖。哎，那你还这个游戏，你还真的是接触挺广 啊？是吗？可能都是玩过一点点， 玩过一点点， 对对对。 应该嘉欣的父母没有在听啊，听的话就明白了当时为什么。 那我怎样？现在已经长大了。 女儿的屋里总冒着哎，呲呲，这种声音。 对对。 好，上半场还有4分钟，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目前在举行的 S 七啊，洛卢的精彩战事。 好，一起来看一下。 那时候是个发条，被直接打出了个闪现， 而且那时候忽然镜头切到下路了，因为下路打起来了，就是热忱女坦的一局。但这一把下路比较难打起来，因为 SKT 是一个塔姆，强行的要保这个抢红，红的血量400多，最后没有拼掉。这边是嘲讽给到，想杀呼你吗？但是 Blank 已经上到一个二级，阿宝瑞用一技能，哎 ，Blank 的 EQ 闪没有跟到，但是用伤害硬是拿下了一血，呼你拿下了这个一血，从河道切过来， 这边的勾引。 塔姆带人过来了 ，DOE 是叫了一个闪现，但是他的一个落子推在推死了 Ben， 这边有机会，阿布里嘲讽到了一个 Faker， 先处理掉后方的 Blank 是死晕了的那个锤子下面， 做大龙视野的问题吧， 又来抓， 直接给大冲着那个杰斯就一套了， 一个单杀， 刚刚交火过一波，其实大招都用的差不多了， 三条火龙 ，DOE 阴在一个草丛里面。沃夫这边找过去，想要用肉身开视野，先被推到一个落者对战，龙的血量不是很多，皇子下来了，成绩到了 ，SKT 拿下了这条龙，阻止了对方火龙的一个龙凤片，后面这场护理直接把 POE 秒掉，刷到皇子带走 S 他们，我的兔兔啊，兔子这一波，一技能厄运钟摆摆掉了一个银娜，但是最后一家普攻出手 ，Miss Fits 的门牙。正还在跟沃夫做缠斗，阿巴瑞回不来 ，SKT 的王朝今天还没有落幕，他们是 SKT， 亮出了对标，再说所有的挑战者，你们来，你们来挑战我们。 这个视野就是为了保护上路的这个中路的居家， 两个人碰面，加里奥就在边上射给大刀，这波想抓机会 Q 上来，到底有点危险，大刀就在脚下，刚才大刀炸空，但是人头还 是 被发条收下来， 是的， 看到这个哎香炉这里， 这波危险啊， 这有点危险， 这个位置有点危险，哇，盾被留下来，直接秒掉， 风女大招开出来，保不住自己，正面剑皇过来了， 一个大招拉住两个人，哇，这里系列也要被留住呀。 最后人头还给到了 Sneaky， 这波段是一个双穿的一个装出装，并且已经有13级了，爆发非常非常强。 现在刮了一下康妮，康妮有点吃不住啊，大招一拉回来 ，Q 没撞到，一带个大招随即落下，交闪过去，康妮大招丢出一瞬间，自己已经倒地了。 一个英雄登场之后接一个 W 减伤非常多， 那 大嘴开始要堵了，大嘴开始要输出了，这个是根本扛不住，这边纳尔伤害非常大，全武器继续追击，回旋镖一下结束。 不过 C9 这边也拉开往后过来点了一条吸液，点不太动啊，这 C9 这边回去打一开始打得到很疼，准备 打 中 地，哇，这一波怎么打到 这波小鸟，但是保住了一个鸟盾，一个大招加风女的台，这个面对的是957的持续追击，一个比基萨一个全直接秒掉，接着再持续一个锯齿投掷， 还在留一个人捡到速度，进攻都是非常果断的，打出 个进阵， 大队开启 W 的一个喷射，甚是直接马上开启的 大招， 这边一个大招，想要两 风雨 被秒了，但是你们其他的人已经落入了火力网的交织之下， 我打最终一波 C9 那边，但是大兵已经来了 Q 大兵， 但是大兵的阵容现在告诉了你们什么才是真正的围攻一围， 但是围阵风雨也没击杀，但大嘴还屹立在战场上， 对，加两个一个大招就没有发现 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全国第一档啊，这个可以说游戏的节目，没错，来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啊，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与你不见不散。晚上好，我是徐克。 嗯，晚上好，我是李可。这个青年广播呢，自然有这个最靓丽帅气的这个男青年和女青年的这个聚集地了啊。嗯、 我们都是年轻人嘛，是吧？ 嗯，所以欢迎大家能够这个通过这个视频直播来跟我们互动啊，一个是可以在这个微信上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或者在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啊！ 嗯，那今天嘉宾得你来介绍，你们俩都是女神嘛，是吧？ 啊，不，那应该你来介绍吧？ 你来。 啊，那今天呢，我们来到我们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就是我们这个全能女神啊，欢迎嘉欣， 谢谢大家，我是嘉欣。 刚才这个在上半场的时候卖了一个关子， 对 对。嗯，然后说嘉欣一会儿要有个精彩的节目 啊，现在就开始了吗？ 有点突然是吧？ 对。 那这样，咱们先给大家点击一下这个资讯， 好， 然后 嘉欣 先缓一下是吧？ 好嘞， 嗯。那么这个最近这个大这个关注度最高的应该就是这个 S7 总决赛了啊，撸啊撸 S7 RNG 输给了 SKT， 这个世界冠军辅助直言，这个 Faker 真的是 Faker。 北京时间的10月28号呢，英雄联盟 S7 全球总决赛半决赛在上海举行， RNG 再一次和 SKT 在世界赛上交手，以前的战绩中都以 SKT 3-1 RNG 结束，双方大战五局，最终还是 SKT 获得胜利。微博上的电竞圈内的这个大手们也第一时间发表了对比赛的看法啊，哎，所以这个 SKT 啊，这个大败 RNG， 所以让我们这个很多人的心情非常的难受。说实话，从 S7 小组赛和八强赛表现上看呢，今年的这支 SKT 看起来其实并没有以往那么强，也许是真的是各赛区中间实力在逐渐缩小的缘故吧。所以在今天代表 LPL 赛区出战的 RNG 才能够将 SKT 逼上决胜局。 没错，其实对于这场对决呢，只有一句话可以概括：为什么不搬加里奥？啊，让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场下一个资讯，那就是最近《绝地求生》啊，监管机构呢目前好像对《绝地求生》持否定态度，所以它可能难获出版的许可。那根据中国音像和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出版工作委员会呢旗下游戏产业网发布的消息称呢，据游戏工委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业务主管部门咨询了解到呢，总局业务主管部门已经注意到《绝地求生》大逃杀游戏的情况呢，并对该类游戏保持密切关注。啊，由于呢，该类游戏不仅普遍存在有一些血腥啊、暴力的内容，啊，有一些不利于青少年消费者的身心健康，所以目前呢，总局明确持有否定态度，可能《绝地求生》难获得出版运营的许可。 嗯、 也就是说，其实翻译过来就是《绝地求生》可能很难作为国产运营的游戏啊。 嗯。 就比如说之前有传言某代理要运营这个，绝地，我估计最后可能还是要大家还是要维持目前的状态啊。 嗯。但是依然，如果要是暂时不影 响我们国内游戏玩家的体验的话，应该还算是不太太大的损失，对我们玩家来说。 没错，刚才这个咱们很多网友都说，最近一首《凉凉》刷爆了微博还有热搜啊。没错，就是因为咱们这个最近的比赛，你知道吗？ 嗯， 凉凉夜色为你思念成茧。对啊，这没办法，其实就是你要说这场战局就是最后一场是吧，不搬加里奥、可能这个Faker其实在前两场，刚才我放的那场也是加里奥展现出非常强的一个实力。 嗯， 其实咱们也是先拿到赛点，其实我本来以为 RNG 可以赢，但是我觉得能走到现在已经非常不错了。 嗯， 对 RNG 这支新生的队伍，我们期待他以后的表现就好。 对、 啊、 因为比赛总是有输有赢，更重要的呢是在这个比赛中总结自己啊，我们依然是期待他们更好的表现。 是， 嗯，那刚刚有谁有说我怎么了太欢了啊，这刚才我们这演播室发生了一点状态，太欢乐了啊。 嗯， 这个嘉欣呢一会儿除了这个才艺秀呢，还有一些更精彩和这个搞怪的演出。 对，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 是， 那嘉欣怎么样？ 我有点紧张 啊，不要紧张。 嘉欣你就别在这儿了，你准备表演了吗？ 啊， 你就直接到那儿就可以了。 表演区吗？ 对对对，那块儿。 哦、啊、那我会更紧张。 不会不会，你就在那儿，因为整体灯光啊， 那边调了吗？ 对对，有调好调好，你就直接去就好，现在就去。 嗯，真的吗？ 你对你把这耳机摘了，直接过去就好。 哦，那个是站着的是吧？ 对对对。 那我还是坐着吧。 站着不太合适。 对对对，站着拿不住琴。 行， 对 吧？其实那儿有椅子，你也可以坐在那儿。 嗯，没关系， 就在这儿吧。 行，好 吧， 让我稍微缓解一下紧张。 好，缓解一下。 其实就是这个咱们这个可以给大家透露了、这个才艺就是这个尤克里里， 对，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水友也这个喜欢。 很多水友刚才就发现了，说他桌子上摆了一把尤克里里。 哇，好细心啊。 对对对对， 大家，嗯， 大家一看比吉他短一点啊、哦、尤克里里嘛。 对，就是好像这个吉他呀，吉他热和这个是最近挺火热的、啊、 对对对， 就好多人在学这个。 是的， 而且嘉欣非常值得一提是他是自学的。 哦，自学啊， 自学、 刚学了一个多月。 那没关系， 一个多月就能表演了。 对啊，已经很厉害了， 所以说是处女秀嘛，咱们可以来这个。 咱们就当是 处女秀的处女秀，现在精彩这个演出啊。 好，你准备好了吗？来， 好，好。好， 听见雨滴落在青色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 错了，北走。 好，北 走。找不到了，等一下， 起高了，没关系，没关系， 哎，好，就这样， 非常好了，已经非常好了。我们这个网友丫丫呀、迟迟都给我们送来了礼物，说好听， 谢谢谢谢， 真的好听。我觉得学一个月尤克里里， 然后 到这，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明秋网友，好像勾起了他很多这个悲伤的回忆，说这首歌不太想听到，要我先出去两分钟，就好像很悲伤，就可能勾起了某种青春的记忆。 天哪，真是不好意思。 然后说没事没事，好听，来来来，我们接着把高潮来一遍 啊，还要再来一遍啊， 接着来完好不好？ 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 这是有两个有故事的女同学。 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 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 哇， 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也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你睁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呼呼，他会有多幸运。 好， 哇， 谢谢、 这个我跟你说，嘉欣就是深藏不露啊。 没有 人家学，你真的学了一个月吗？ 对呀、就是 有很多人学了半年的吉他都弹不出来你这种歌。 没有，因为我平常其实我是没有学过乐器的人。 哦， 对，其实我就是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小的时候没有学乐器。 嗯，我也有过这种后悔，就是学了半途而废了。 对、然后原来学了一下钢琴发现有点难，因为好像没有童子功，好像弹不了太好。结果后来就因为看了一个明星的视频，就是蓝盈盈，我不知道你应该知道《甄嬛传》里的浣碧、对，她在那个微博里面经常 po 她的弹唱，然后我一下就被她吸引了。最吸引我的就是她跟那个迟到守时先生，就她的男朋友一起唱的这首歌。然后后来我就买了这个东西。 我去年就是过年的时候就是下决心今年要学吉他，后来因为忙就没有。 是吧？ 但是我觉得吉他是不是要比这个难一点？ 对， 但是这个很好听。这个叫乌克丽丽还是尤克丽丽？ 都是 啊，对，就一个 东西。对，一个东西 啊，真的很好听。 对、 啊，真的很好听。然后 我 们 真的很厉害，嘉欣。 没有， 然后好多这个水友说不得不看完今天的直播呀，这么好听， 谢谢， 不刷礼物，对不起、 真的特别好听。 今天反响真的非常的激烈啊！ 哇哦， 然后刚刚在 搞得我想再弹一 首，可以啊， 可以啊。 然后有这个网友说瞬间泪目。就如果在开车的朋友就不要泪目了。 对，我会开车的朋友一边开着车一边流着泪。 对，然后就回家，然后大雨滂沱，然后刮着瑟瑟秋风。 这个时候只能送给开车的朋友一首歌，秋秋老天带走我的思念。 这个感觉像80后的歌。 其实说到开车，我就想起来之前还玩过一个特别火的游戏，叫那个《极品飞车》。 极品飞车， 可以啊。 但是玩的也不好，反正 做重点就喜欢玩赛车类的。 哎， 对， 真的。 战士类型的游戏是吧？ 就是不太喜欢打打杀杀，就喜欢。我原来还喜欢玩劲舞团，我不知道你玩 吗？哦，真的， 对，看 的是的，然后再跳舞什么的， 对， 换衣服， 然后对，就女性都把所有游戏玩成化妆游戏那种， 对，真的是。 今天嘉欣来，确实把我们的节目带到了一个新的 level， 感觉 没有， 歌曲非常好听，真的是， 然后 所以证明嘉欣是个学习能力非常强的人，你发现没有？就是学了一个月，有吗？还一 嗯。其实要是算所有学的天数的话应该差不多一个月 啊，也就一个月。 但是断断续续摸这个琴反正就是两三天，一个星期一摸大概摸了有两三个月的样子，然后结在一起的一个月。 就是真的就是跟教程什么网上的。 对，其实这个特别简单。我觉得其实学了乐器，就第一次学乐器嘛，让我发现挺不一样的。 对， 就其实如果听友们也在听的话，我觉得也建议大家能够平常学一点简单的乐器，什么口琴也好，葫芦丝也好，包括尤克里里也好。我觉得其实学完乐器之后有的时候心里特别烦的时候摸一摸琴特别的静心。 对，我当时特别羡慕别人会乐器，就是觉得有一个跟我们不一样的情感宣泄的点。 对， 就是比如说他们悲伤或者开心的时候去弹弹琴啊或者什么，就像是跟一个这个乐器在对话。 是的， 是不是？哎，对，那个对，许可会钢琴 哦， 十级呢， 哇，然后男神还会跳舞，对不对？ 对，也是能歌善舞， 真的是 文艺兵。 不是这么说，这个今天的节目像一个凹字，我觉得一下来了。 没有， 对，你们俩 你有别的。 我们可是女神 啊，我就是够了，是吗？ 对，就够了，真的。你要是都会了，让别人还怎么活？ 我 是 这个内在美，这个 什么？ 这节目现在已经阴盛阳衰了。 哎，那个徐哥，你说你弹钢琴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跟那个钢琴对，只剩下钢琴陪我 弹了一遍， 那种感觉。 对，因为我之前很少弹这流行歌曲，都弹古典，所以没什么对话的感觉。 哇， 就更洋气啊！ 对啊，你可以跟那个莫扎特呀、贝多芬对话。 你想到好几百年前了，这个。 对啊，你看丫丫说钢琴竟然十级，不知道了吧？对吧？ 丫丫给你秀一段啊，丫丫。 这个是芭蕾舞界的钢琴小王子。 嗯啊，哎，今天的这个 对， 突然觉得这个 勾起了咱们一段乐 艺术点亮生活 的 感觉， 是吧？ 对， 哎，那不妨咱们今天就跟着乐器来说一说啊。 嗯， 最让你们小时候觉得刷街的一首歌是什么？ 刷街的一首歌， 小的时候， 嗯，让你们觉得哇，满山遍野都在放这首歌。 怎么定义这个小时候？ 就是你可以说在 印象中吧， 对对，印象中， 两只蝴蝶。 啊！ 我也不是脑子里面突然跳出来就这首歌， 老鼠爱大米， 对，就是他们那时候的火爆啊，就是跟现在这种流行歌唱两天，就不唱不一样。那时候所有的音像店和那种理发店啊，什么，就你走在大街上全都在放那种歌。 对对对， 就是、 真的 就是那种感觉。现在可能大家听歌的渠道多了，就街上好像也不怎么放那种特别高调的放那种音乐。 是的，是的。然后我记得最近几年最火的就是，最炫民族风啊，江南 style 啊， 对 对, 对，就那个时候就是火。然后刚才有个室友说了一个恭喜发财的，现在其实过年的时候， 对对对， 超市什么还在放， 就是因为这首歌，我有一度特别不想见到刘德华、刘天王，真的 声音已经被洗脑了， 真的，对对对， 就是现在过年的时候，每次在家听完放鞭炮，然后还能听到外面那种。恭喜 你发财！ 对， 不好的情过， 不好的情过来，不好的情走开。 嘉欣，你们可以谈一下这首，我们以这首歌收尾怎么样？ 对，其实 这个有点难。 大家，你包括咱们哈、啊，觉得是这几首，其实大家也有很多刷街的歌曲啊，你们不妨发过来、看看你们刷街的歌曲， 你看这个、 我们知不知道？ 对， 啊、 老鼠爱大米，有人说的广场上最炫的民族风。 对，老鼠爱大米，这是一首传唱度很高的这个，它应该是跟什么孤单北半球属于同一时期的。 哎，但我觉得孤单北半球算是一个，就是当时口水歌里面算 好听的。 现在听起来还觉 得对 那你会唱吗孤单北半球 少了我的手臂当暖炉你习不习惯你的眼睛竟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海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我会耐心的等等你有就是这种挺温暖的那种感觉哈 童话 哇就恭喜 你看他们说这童话其实也是在小刷街、 对 就因为每次去KTV 点的歌前奏都得演个一分钟那个之前 对而且后来光良好像在今年上歌手的时候也唱了这首歌 他重新演绎了是吗、 对对对我记得好像是第几期的时候他好像唱这首歌就是、 哎 真的是还是挺有回忆的那 回味一下这个 对 吧 对, 对 怎么样那个嘉欣要不一会儿再来的时候大家好多呼声说希望你再来一首、 真的我突然一下有点受宠若惊 对啊 我怕这一首 莫斯科没有眼泪这个也有 莫斯科 眼泪噔噔噔噔那时候 Twins 好火是吧 对就是都是一些发现好像留下来这种经典还都是一些 为什么在我耳边刷街的歌经常是一些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 这个好像是这个70后就听的比较多的嘛因为这句话的歌 暴露 政治化的歌就是70-80左右 对对 听的比较多 对对对 是的是的 光辉岁月哇 这都是比较著名的 经典了 对 就我们之前那个有一个猜歌名的环节 对 哦 怎么样嘉欣有兴趣跟我们今天网友的互动比较热烈我们可以一起来这个互动一下啊 那我先说一首歌的歌词吧看看大家能不能猜得出来、 对然后现在 开车的朋友也可以关注 对可以通过哔哩哔哩上 搜索这个漫游嗨翻天或者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98茉莉工厂我们这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快点进来看我们的女神啊 对但是在保证 听我们好听的歌曲 是安全的情况下啊小心驾驶 哎就在刚刚咱们唱歌这一会儿激增了好多的网友进直播间了 对其实网友还是喜欢听歌是吗 不喜欢看女神 哦 看女神 那应该是看可可 你这样说就不对了你这样说那开车的朋友们万一他没空互动他没空来点 他先是被歌声吸引然后就好奇唱这么好听的歌这个姑娘长什么样然后进来看一看然后就脑子里浮想了这个画面再接着开车 天哪大家要注意安全安全驾驶 安全驾驶啊 对对对 好 那怎么样咱们先猜个歌名吧 好 读一个歌词好不好 这首歌其实也是对也是我们童年的时候很火的一部偶像剧的一首歌我不知道大家 稍等给你调个伴奏、 都给了提示了啊 是你用什么版的朗诵就是深情版那种是吧 可以啊 行可以 或者是高亢版的也可以 激情版是吧来 虽然不曾怀疑你还是忐忑不定 谁是你的那个唯一？原谅我怀疑自己。猜出来了吗大家？ 没有哎，我沉浸在你的朗诵里了。这第一次有嘉宾来玩猜歌名环节 啊， 我 真的吗？ 对啊，又有那个就是我就在念那个就是念那个白话那个歌词，然后就想出来什么，嗯，虽然不曾怀疑你， 你要的爱，有人说 哦，天哪， 是吗？ 对，就是这首歌。 是哪首歌？哪个电视剧里的？ 流星花园呢？你没有看过吗？ 就是山菜， 看过。 对啊，道明寺。 唱一下，唱一下，唱一下，唱一下。 啊，那我就拿尤克里里唱好了。 哎，可以， 又来一段。 好，原来是搞了一个这个引子 啊， 可以。 但是这首歌，对，这首歌是我最近刚学的，还不是特别熟，给大家弹一小段吧。 嗯， 好， 好吧。 你要的爱， 虽然不曾怀疑你。还是忐忑不诶，唱错段了， 没关系， 看串行了，再来一次啊。来个彩排， 看彩皮料。 虽然经常梦见你，还是毫无头绪。喂，哎呀，这首歌真的是弹不好了。 没关系，没关系， 我们用伴奏唱吧。 好好 好, 好， 这首歌叫什么？ 你要的爱， 你要的爱。好，我找一下啊。 流星花园当时还有一个特别那个， 看流星雨。对对对对对，其实当时我的第一个男神就是道明寺，到现在都是。哦，对对对，但是我还是喜欢道明寺，就是那种霸气的男人。好，我要再试一次。 好。 虽然经常梦见你，还是毫无头绪。外面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 ？But I don't know， 你去哪里？ 我就感觉嘉欣一唱歌吧，就感觉哎，再加上这有 虽然不曾怀疑你， 整个都安静下来了啊。 还是忐忑不定。谁是你的那个唯一？原谅我怀疑自己。我明白，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像个大男孩，只会在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爱。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好，污染了大家的耳朵，不是特别熟哈，这首歌 挺好的。哎，你唱到那个副歌部分的时候， 就应该有很多人知道了。 对，想到了，就是那个旋律就上来了。 对， 前面好像他没有那个陪你圈流星雨那个，就是那个火热程度哈。 对， 没有那块，但是一唱到副歌，大家就知道了。 没错，我们刚刚好像没有找到这个歌的这个原奏， 但是我找到了一首很传唱的歌，我不知道你们俩能不能听到这首歌。 哦，哪一首歌？ 那你可以放一下。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 是心血 爱上等到去。对， 可以， 有道理，有道理。哎呀，我都忘了，不记得了。 这首歌也是特别经典的， 这首歌也是刷街了吧，基本。 对，但是这种就不能叫刷街这个词，就是经典，就是 对，是的， 就是反正流传下来还是很动人的一。 我觉得我们说这些歌，可能很多网友在听到了之后， 很多人都在就心碎，你知道吗？ 对，就是默默流泪。 勾起了回忆。 尤其是你知道吗，开车的朋友们最惨还看不见视频， 对，然后那个然后窗户开一点，我都能想象到的那种感觉，就呼呼的北京 吹的，对对对，真的。 然后走在这个北京这个 哦，今天北京还格外的冷 冷，然后走在这样一个夜里啊，大家不要不太开心啊。 而且你想，朋友们走在这个夜里一般都自己孤身一个人，然后当时你们大学的玩伴是吧，高中初中的同学可能因为各自的工作都已经走远了。 不是一定要把气氛渲染到这样吗？ 对， 嘉欣有没有这个尤克里里可以弹欢快的歌？我们可以在最后 欢快的 把这个情绪给大家调动起来，让大家积极的去面对下个新的一周。 我突然发现，我好像学的歌都是比较惨的。 哦，是吗？那就找个伴奏，我们一起唱一首。 你们要唱什么 好不好？ 我先听。 咱们俩想一首吧，嘉欣。 好， 你觉得哪一首？ 十年呢？现在放的这个， 这不又成这个情绪？ 对啊，又成。 咱们想一首比较这个最近有什么比较 流行的歌， 或者咱们觉得比较经典的也可以。 我突然想起来， 你说， 如果大家要笑的话，我可以带着大家笑一下。 哎、对对对，刚才还有一个才遗忘了 啊，什么？ 开心的那个，来 哦，对， 小黄人 一个。小黄人啊， 其实我是当时听到什么，我是特别喜欢小黄人，就是我之前是，对，之前是收藏了大概五六个了已经， 哇， 就是大大小小的小黄人，然后我学小黄人特别逗，就是一定得躺着学 啊， 对，就是他唱歌我能在坐着学，但是他一旦笑起来，我只能躺着学，因为我们专业知道吗？躺着的时候气息比较通畅， 哦、对对对对 你知道吗？ 对对 对, 对，然后其实最近。就是之前小黄人应该第一部的时候有一个什么巴娜娜之歌，就是那个巴巴巴巴巴娜娜巴巴巴巴巴娜娜，就是那个， 对对 对吧？那个是 好像啊， 是吧？然后到了第二部的时候，又有一个那个环球的那个主题曲，就那个 是那个在是那个监狱里那个吗？那是第三部， 那是第三部。第二部的时候就开头环球公司的那个主题曲，就是那个，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就是这样的。对， 我觉得啊，真是有很多你看动画。配音的导演啊来上咱们节目，可以找一下嘉欣。我觉得嘉欣可以给很多东西配，因为之前来我们这儿上节目有很多，比如给国语很多国漫啊、配音的那些工作室啊，哎，正有时候缺个这女生，我觉得 哇，真的吗？还能解决工作是吗？咱们这个节目 玩起来你知道吗？ 对对对， 嘉欣配的真特像 啊， 真的吗？ 对， 就是他那个音高和那个咧着的那种感觉，拜拜。 还有一个小的时候特别特别火的一个暴露年龄的动画片的一个主题， 讲一下。 可能现在学不出来了。等一下啊，有点像小黄人，其实躺着， 想象躺着。哇， 这是小黄人。这是小黄人，然后有个特别像的，就是那个啄木鸟先生，就那个，那个，对，现在主要不是躺着的。 你那个小黄人怎么学的？跟我们大家教教右脸， 躺着呀，躺着，然后就是那个怎么说呢？要找那种咧着的感觉。对，然后气息量超足的那种，就每次学完之后就特别累。 哇，那你说其实给这个小黄人配音的人其实还是挺， 对对对，而且听说就是那个小黄人自己的导演、 哦、 对， 哇，好棒、啊、 他是，而且小黄人的语言特别逗，他是融合了法语、西班牙语、英语各种语言、 哦、 对吧，就那种读音呢、啊、特别逗。 哎，小那个一会儿我们最后说再见的时候你可不可以笑一下、就是、 好的，没问题， 拜拜。 宝宝 啊，对啊，我觉得好厉害 啊！我觉得嘉欣真的啊，今天太厉害了， 多才多艺，全都是一点都不为 过。你看，从小玩游戏啊，又看动漫，又看柯南，平常没事宅在这儿看《甄嬛传》，又学习乐器啊，又考上了好的大学，然后又考上了研究生，啊，一切这么顺理成章。然后呢，还这个配音啊，还特别像。 两个字儿，完美。 对，你说这个真是， 这是我们处女座一直追求的标准。 其实说到完美，我就觉得，突然想到一句话，就是很多人会吐槽处女座说那么追求完美，但其实自己是最不完美的。我就 就生气。 是的，对，我们是先挑剔了自己再挑剔别人，而且一般是对自己亲近的人是最挑剔的。 是的， 嗯， 但是是深沉的爱了。 对深沉的爱，爱的深沉。 嗯，哎，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 对， 这个嘉欣来我们节目不仅是聊了游戏， 是， 而且还给大家 聊了人生 的。对，而且带来这么精彩的节目。 是是是， 同时也唤醒了很多这个那个这个 宅男宅女们的心理。 对，通过音乐唤醒了很多人的记忆啊。这不知道出去哭的那位网友回来了。 对， 不要太悲伤啊，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是开心的， 对 吧？ 没错没错。 嗯，然后 那也是感谢大家今天过来啊，无论从视频上看的或者从收音机里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啊，欢迎你们继续锁定收听我们